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，总然等着你眼睛，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被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，敷衍也可以。被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玫瑰最娇美，玫瑰玫瑰最艳丽，春夏开在枝头上呀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玫瑰呀玫瑰情意重，玫瑰玫瑰情意浓，夏开在金池里呀，玫瑰玫瑰我爱你，心底十月心底情意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，心底十月心底情意，圣洁的光辉照大地，啦啦啦，玫瑰呀玫瑰，痴儿心，玫瑰玫瑰，雌雄伟，善良能知何娇蕊，呀玫瑰玫瑰。

着怎么的闪闪，何时愿让我靠近？